好，头先就讲完一套即系鬼片啦，或者叫魔幻片《疑凶》啊，我啊讲套咧，即系都应该系咁得吓。虽然呢套《疑凶四》就有啲变笑片啦，咁但系咧即系一样题材咁得，不过又唔系科幻嘅，中间摄一摄先，然后先再讲翻套咧，即系真正嘅科幻片《玩 time》嘅《解忧杂货店》啊。咁啊，先讲呢套咧就港产片，亦都系咧首部剧情片计划嘅第一届咧，就其实有分大专组同埋公开组嘅。咁大专组嘅两套嘅叫优胜作品咧，《点五部》同埋《一念无名》啊上咗画啦。咁而嚟紧呢个礼拜咧，就会上第二届嘅大专组嘅。嘅優勝作品就叫《以青春的名義》啊，嚇，譚慧晶同埋即係劉嘉玲做監製，《港師新戀》嗰套，咁啊下個禮拜上，咁啊估唔到其實大喺第一屆咧，仲有個叫公開組，咁而最大分別咧，大專組啊大概好似攞200万啦，咁而第二大專公開組攞成580,000嘅，咁就真係係業界人士攞嘅一個分定啦，咁就580,000拍咗呢套就係張經偉導演啊，咁啊大家有留意張經偉咧，其實睇開紀錄片嘅都知。咁其實佢就係拍紀錄片出名嘅，之前已經憑住《音樂人生》咧攞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噶啦。咁之後咧就有套又係講即係紀錄片嘅，咁就係、是、我要查翻個名先啦。咁就確實係即係拍紀錄片好出名嘅導演啦。咁今次叫首部嘅電影叫劇情嘅電影長片咯。咁就係張經偉咁拍咗一個《藍天白雲》啊。特別嘅就入面又係見到鄧麗欣嚇，咁啊欣，咁啊鄧麗欣今年咧好旺啊，咁啊有幾套戲啦，包括就有《空手道》啊，咁啊另外有《女士復仇》啊，再加呢套，咁三個套戲講真都可以叫呈現到阿鄧麗欣唔同嘅面向。同埋唔同嘅風格嘅，咁亦都即係睇得到阿鄧麗欣嘅演技咧，真係確實係有用心去演，用心去練。咁如果三套俾我覺得咧，坦白講，今套咧喺張經偉嘅拍攝嘅鏡頭下咧，就似乎個著眼點會去咗嗰個女新人。咁啊，鄧麗欣嘅戲咧就比想象中唔係咁多，亦都係屬於即係比較嘥卡少少嘅角色啊。咁雖然個主軸都係以佢查案，咁但係實情最搶戲真係個女。新人啊，即刻我会介绍。咁所以呢套个表现咧，见到佢比较平实啲啦。虽然都会有啲喊戏，咁但系就都未话去到可以攞奖。咁反而我如果今年我赞Amazing 就空手道啦，即系邓丽欣又真系好脱胎换骨嘅一次演绎嘅，得唔得？好，咁又讲翻头先补完翻啦。之前啊，张几位拍完《音乐人生》之后咧，仲有套就系《少年之美》啊，唔记得咗讲啦。上年啊，我都放佢入去，即系纪录片嗰阵时都有赞过嘅，得唔得？咁再之前。其实拍嗰套澳门嘅剧情短片啊，叫《青州山上》，系讲即系精神病患者嘅。咁另外再攞个新浪潮就系《惊涛汹涌》啊，咁啊又套咁嘅好短嘅一个《The Waves》嗰个咁嘅短片啦，唔得。好，咁啊，所以因为张经纬系一个好即系资深，亦都系比较艺术感重嘅人，咁佢今次拍呢套戏咧，又估唔到佢拍到咁 dark。係拍到咁偏颇，又拍到好似其實唔係批判，佢直頭係好偏颇，即係套戲咧係聚焦，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個壞角色嘅壞故事 ，OK？ 佢嘅信息敗壞嘅，咁當然佢拍得個感覺。就唔係話用暗黑嗰種拍法嘅，即係起碼佢唔係咪陰暗啦，佢唔係有好有血腥暴力。咁但係其實嗰個 dark 個位咧，就喺入邊個角色個心理個描述，佢係會視父殺母，而有詳盡嘅視父殺母過程嘅。咁呢樣嘢真係哇，即係真係表述咗出嚟啦。即係呢度都劇透啦。咁佢係勒死嘅，咁勒死咗阿媽媽先，再勒死爸爸。咁啊詳盡過勒住啊嗰個哇痛苦掙扎個樣啊，跟住詳盡嘅氣絲嚇點樣抌佢落水壩嗰個過程都拍出嚟。咁啊～即係你問我都幾心寒睇到嚇，係嗰種角色嘅心寒呢樣嘢描繪得幾好咯。咁但係就因為係紀錄片拍法啦，你係預咧佢係個鏡頭擺位咧係反而幾佢冇乜 camera movement 嘅，即係個派學説就唔會話好多係靠個鏡頭語言去講，佢好多都可能擺定定啊，由翻兩個角色即係還原翻佢哋兩個演技上喺度演繹啊咁之類。咁出嚟嘅效果其實幾令你好似幾務實，同埋幾好似係即係讲纪录片嗰种拍法，咁啊带出咗系有个即系社会 嗰種寫實感出咗嚟嘅。咁而我又覺得佢即係冇呢啲咁叫花巧啦，或者叫做話 zoom in zoom out 啊，又有handheld 啊，又唔會話好多 camera movement 啊，又好多剪接對cut嘅情況底下，我又覺得佢真係拍得係好精準，好知道即係呢個 shot 要表現點乜，點樣跳翻過去 close。咁亦都我會用乾淨利落去形容咯。咁呢樣嘢又真係睇得到，真係嚇、啊、前輩。尤其是拍紀錄片嘅前輩，即係嗰種對鏡頭運用嗰種簡潔啊，同埋即係實而不華嗰種真係記錄事件嘅鏡頭，而唔係話好有自己嘅 passion 啊，好有個風格喺入面，即係有啲用個鏡頭去渲染咁樣，佢又唔係走呢隻嘅。咁你無實地拍一段咧，其實係好爭議，亦都係好渲染信息敗壞嘅戲。咁估佢唔到撞出嚟個效果幾好。咁入边值得赞就当然就系新演员啦，新演员叫咩名咧？就一刻俾翻个名你啊，就系梁雍婷啊。咁我相信佢应该今年咧，如无意外立眼呢个今年新人奖噶啦，因为观乎2017年都冇乜边套戏嘅新演员就可以叫做同佢匹敌啊，吓大赢咁滞。我觉得佢嘅演技真系等于台湾嘅文琪。啊、真係好似混然天成大放異彩。咁睇返佢背景呢，其實佢一個中泰嘅混血兒嘅。咁而佢個背景其實就唔係咁 sad 㗎，亦都唔算話好似飾演藍天白雲呢個 Connie 咁樣係一個即係壞爸爸壞媽媽嘅家庭長大。咁就估唔到啦、啊、一個即係叫做開心快活家庭出嚟嘅女仔，就我估唔到就即係可以演到咁歇斯底里嘅角色，咁呢樣值得讚啦。咁佢其實係浸會大學嘅，係啦，直頭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嘅。咁而佢而家呢最出名就2016年啦，佢三一如三入面 ViuTV 嘅節目啊，就先演過阿平嘅。咁之前都拍過幾嘢短片㗎啦，咁亦都係呢有拍過電視劇，譬如港台電視劇咩人間有情之快樂有時啦，或者手語隨想曲五咁樣嘅，咁都叫做有啲嘅表啦，即係有啲綜藝節目上過兄弟幫 BBC 等等啦，咁但係就呢套戲就大放異彩，我相信呢就 Rachel 啦呢個名字大家一定會記得㗎啦。咁入面呢佢有幾最深印象有幕係社工戲，社工同佢爸爸講嘢之後佢就情緒大爆發，有場好歇斯底里嘅演繹，咁做得好好嘅。咁成程都係睇佢一個人 solo， 即係點樣遊走於佢個壞爸爸、壞媽媽之間，又遊走於佢有個叫做閨蜜嘅，但個閨蜜其實靚仔嘅，咁但原來後尾先叫中斷啦，揭咗中其實佢 gay 嘅，同性戀嘅，咁所以佢哋兩個喺埋一齊瞓，但係冇搞過嘢嘅。咁但係咧就亦都係咧，因為佢一個女仔就殺唔到兩個大人噶嘛，咁佢就要求佢幫手咯。咁、那個男仔其實起初都肯定唔肯啦，但後尾咧其實佢係有啲咧想為咗證實自己唔係同性戀，所以就想同佢拍拖。而又台拍拖咧，佢為咗證明自己可以做到佢要求嘅嘢，咁佢所以先幫手殺。佢係似用殺人去確立自己嘅性取向嘅。咁呢個幾新嘅角度啊！咁而另外，至於佢點解殺人呢？同埋最後一路落去，佢個有個感情位就雙線去啦。除咗講殺手，亦都係有講查案嘅鄧麗欣啦。咁套戲其實有大橋套路，你問我好似《踏鐵尋梅》嘅，講真嚇。咁、啊、亦都係真係似張敬偉向翁導致敬嘅。咁但係《踏鐵尋梅》我即係激讚啦，翁志剛導演。咁佢嗰種咧就真係暗黑拍法啦，係拍到好，亦都嗰啲 shot 咧係好有情感。好有啲嘢加落去嘅，亦都有好多意識流手法。咁但係呢個張經偉就用一個仿紀錄片拍法，就拍一套《踏血尋梅》，你可以咁理解。咁我覺得就異曲同工咯，亦都叫做一個套路，兩個走向嘅電影。咁兩套值得睇啊。咁呢套呢你問我有弱點嘅，弱點呢我就聽啲前輩講呢，如果長版呢三個鐘係有詳細叫寫得深啲，點解阿梁勇廷同埋鄧麗，即係梁勇廷點解要殺佢阿爸爸媽媽？第二亦都咧詳細交代點解鄧麗欣咧會咁憎佢老豆，得唔得？咁但係嚟到呢個叫做剪接咗出嚟嘅公演版咧，咁我哋都知道阿梁勇廷點解會殺，係有啲一步一步嘅層次去交代。咁但係實情係咪去到要殺阿爸爸？個力度呢，因為始終我哋觀眾見唔到個老豆真係有實際搞過個女囉，最多佢鹹濕啫，佢做盡壞事啫。咁而最第二緊要就係話喺入面阿媽最多都係助紂為虐， 咁最多叫同佢冇感情，但不至於要死嘛？點解殺埋佢阿媽咧？呢度係唔夠力嘅。咁二來就鄧麗欣咧，一直都知道佢個爸爸係即係要長期照顧啦，亦都係有老人痴呆啦，會賴屍賴尿啦。咁但係成個過程見到阿鄧麗欣一定都唔中意爸爸嘅。咁但係咧喺套戲入邊其實冇交代，原來佢爸爸咧喺正式個劇本就係話講佢係有好細個就婚外情。咁仲要咧，咁個爸爸就係個婚外情嗰、那個。喺茶餐廳就開茶餐廳嘅，咁而個爸爸你咪見佢有一幕無端端上個的士食蛋撻，跟住鄧麗欣啊歇斯底里打佢阿老豆，咁嗰個點解咧？就原來話講佢老咗老人痴呆，佢自己痴呆咗失咗蹤，原來都係走翻去呢個小三間茶餐廳，仲要買蛋撻，咁所以個衝突位咯。咁而因為佢係包小三咧，所以先害死咗佢阿媽，佢阿媽好似跳樓自殺嘅，咁所以呢段係加咗一段即係鄧麗欣嘅父女矛盾喺入邊。咁但係正式公演版咧呢一個信息，我哋完全睇唔到，咁所以我就都唔知鄧麗欣點解會咁憎佢老豆，而最後嗰句鄧麗欣話其實我都想殺你。不過因為我驚坐監啫，咁呢個其實係唔夠力推到呢個點咯。咁我覺得成套戲喺呢個 point 爭啲啫，其餘咧都係賞心悅目作品。但係當然大家要理解啊，即係你係要唔好俾個角色叫做游說到你，你要即係抽離啲睇咯。事實係只係一個低端家庭下邊嘅個別事件，佢。做嘅壞事，咁其實就係咁 ，that's all 嘅啫。你問我有冇社會批判性咧？當然有，入邊有交代好多，譬如校園欺凌啊，性別性即係同性戀被標籤啊，或者叫做貧富懸殊。咁但係掂一掂嘅啫，即係你問我本質套戲其實就反而唔只係講個別嘅壞事件咯。咁呢樣嘢就要你有咁嘅心態，千祈就唔好俾佢遊說到啊，尤其是新一輩僆仔睇啊，即係唔會覺得咁樣，係啊，唔中意咪殺阿爸阿媽咯。咁其實就唔好咁得啦。咁其餘第二讚就係張堅偉導演，即係個鏡頭掌握啦，佢投縮其實一個 time lapse 嚟。拍得好靓嘅，拍到成个即系应该见到成个荃湾西啦、青衣啦、青马大桥、丁九桥咁样吓，跟住啲云啊雾。咁因为英文版咧套戏又叫做话系唔知喺个雾阴霾入边嘅香港咁样嘅，咁佢即系食翻呢个意境咯。咁至于 end shot 咧就会变咗黑白嘅，咁啊亦都带有好似大佛普拉斯咁样，有啲意思喺入边，咁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啦。咁我觉得蓝天白云作为呢个首部剧情片计划咧，有板有眼，咁但系估唔到系一个咁 dark 嘅题材，咁离经半道嘅题材。咁大家如果中意睇呢类嘅戏，一啲犯罪啊歇斯底里嘅戏咧，咁值得大家入场睇啦，好冇？好。跟住落嚟，你要讲下另真正嘅科幻啊，解忧杂货店啊，咁咧我就因为纯粹因为迪丽热巴得唔得？咁我都好冧热巴，咁而又想睇下一个咁正嘅题材，咁咧因为解忧杂货店即系入我嘅十大噶十大科幻片啦，咁而亦都系叫玩 time 嚟嘅，亦都系今年2017年最好。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好 buy 啦，日本版原版我好 buy 啦，出個文啦。咁所以我都想睇下中國攞正牌翻拍嚇，亦都有適當嘅角色改動、故事改動，咁出嚟個效果會點咁樣？咁需要特登上深圳睇。咁係一個叫韓傑嘅導演啊，去做嘅。咁而主演咧改咗啦，由原本即係即係日本版本就三，或者叫原作都係三個係靚仔嚟嘅。得唔得？咁而今次轉咗就兩男一女，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年紀大啲，調翻轉啦，即係好似 Manta 角色嘅董子健啦，就撚迪麗熱巴當係一個對音樂有夢想，咁但係又想放棄咁樣嘅女仔啦。咁另外再加黃俊海當係小鮮肉啊，得唔得？值得一提，黃俊海咧好似。朱扎人亦都好似韓星李元宇咁，如果你大家有睇到呢個叫做三個特工美少年，或者叫做延平海戰，或者技術者門入面呢，咁你就知道吓、啊、確實好似個樣吓、啊、真係叫做好有韓星嘅小鮮肉感覺嘅人。咁啊，所以即係都叫做啱嘅，走紅原因就咁簡單，因為大家而家知道國內就行韓令啦，只要有粒星呢你好似韓星。而又代替到韓星嘅魅力咧，咁你就真係會爆紅啦！呢、這個情況就 William 啦、啊、即係William Chan 就咁啦，咁得好咁啊，先嚟講下呢套戲啦。咁我好大膽講啊，亦都係好少有影評家夠膽咁講嘅。我睇完就覺得咧，唔計最後 ending， 即係最後 ending 個結局。呢套戲原本我投嗰應該一百分鐘啦，係即係衰最後嗰九分鐘嘅啫，因為佢109分鐘嘅。咁樣再投嗰100分鐘好 amazing， 係我覺得係好睇過直頭好睇過原集嘅。得唔得？咁點解咁講咧？咁因為佢個剪接重新 restructure 嗰套戲，咁佢第一個擺位佢係想拍得 young 啲。咁 young 嘅意思咧，第一佢將雜貨店個回憶片段咧，日本玩到去1970幾年噶嘛，跟住玩到1980幾年噶嘛，然後先到現在噶嘛。咁然後中間穿插幾個故事咧，咁佢玩咧最玩一個年代就1990幾年嘅啫。得唔得？即係我預應該1990年代啦，得唔得？咁就1990年就講緊都係25至30年啦。咁起碼我覺得對於年青嘅一輩都起碼有可能有少少印象，或者有少少共鳴咯。咁而因為唔使去到70幾年代咁舊咧，出嚟個畫面呈現又冇話咁多懷舊嘅信息嚇。咁但亦都有90年代嘅，譬如家傳户曉，佢就以 Michael Jackson 去講嘅，得唔得嚇？咁就跟住就即係嗰邊。我記得原版就講 Beatles 係嘛，定係第二個，係啊，類似啊，咁雖然唔同咯，嗰個年代唔同，咁啊以 Michael Jackson 切入咁啦，咁另外啦，除咗連個時間續咗改咗啦，佢入邊其實 restructure 過就成套戲個擺位，個店主嘅氣氛咧就冇咁重嘅，嗱存在嘅。咁你都知國內版就成龍做啊，咁所以大家如果即係唔鍾意睇成龍嘅朋友呢，你又覺得又未必咁失望，因為呢套戲其實成龍輩份戲份唔多，佢存在嘅，但係戲份唔多啫。咁佢嘅演绎都唔算好交，咁我覺得佢嘅出現完全冇 Pluton 咗套戲，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得唔得？咁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叫重要嘅角色，但係就唔係好多戲份囉。咁而第三嘅改动就係入面譬如三个男仔嚟㗎正式。咁我而家改动变咗两男一女。咁我觉得又多咗啲女性角度。加上阿熱巴就好索啊，佢入面又飾演又索又型。哇嗰啲眼啊好标志啊，咁变咗就即係又会吸引你。咁而因为佢係有个小鲜肉有个 mentor 嘅角色，就同你日本原版呢个三个系同年纪嘅有啲唔同。咁撞出嚟嘅对话入面呢我觉得精彩啲。咁而由講佢去到一入去見到封信，跟住開始估計封信、睇封信，然後唔信，到試驗係咪過去，最尾成個鋪排佢係快啲啦節奏，同埋我覺得有力啲嚇、啊，就冇話日本嗰個就可能比較，因為好快佢現實嗰條線就你問我唔係即係唔係太實嘅，咁只不過佢用回憶插佢交代串翻個故仔做得好好咁解。咁呢套我觉得写得实啲，精彩啲。咁同埋整体个节奏快啦，佢系无论对话啦，或者个剪接手法，同埋佢一回忆嗰下咧，演翻出嚟嗰件事都好浓缩嘅，就唔似日本咁样，即系比较细水长流啊，系有好多情感嘅演绎啊等等咁样。咁但系虽然国内版又快咗，浓缩咗咗，但系我又唔觉得国内版情感有问题、啊，我又觉得咧佢个情感咧一样个感动位咧就表达到。推演到嘅，咁而入面亦都有几个角色，譬如回到去嗰、那个，譬如音乐人啊，音乐人个爸爸啊喺个病床上面啦、啊，跟住又会音乐人个妈妈啊，咁跟住然后到啊另一单 case 就嗰、那个做小姐嗰个啊，咁总之嗰啲角色都系一样做到嗰种鲜明，亦都做到嗰种感动出嚟咯。咁我觉得呢样就即系国内版要赞。咁三来最大嘅改动咧，就话其实佢成套戏个大桥都不变。套路不变，核心价值不变，当然年份又因为讲90年代有啲嘢转咗啦。咁但最大改变就系佢当时嗰个叫迷惘嗰、那个，即系唔系茫茫，而系即系唔系嗰个最后嗰、那个孤儿院院长，唔系另一条线就话讲佢系做画家嗰条线。得唔得？即系大个之后嗰、那个后代、那个女系做画家嗰条线，就话佢系一个 B B 仔咁啊，话阿妈就飞车就炒咗落个交通意外，咁佢就一直都以为系阿妈害到佢咁，咁但系最后就发觉原来唔系，阿妈其实唔系自杀嘅，而系即系冇精神揸车意外嘅啫，咁样叫解咗一个、那个女嘅心结啦。咁呢条线咧喺国内成段 cut 咗，佢就换来系一个咧都几改得几。 高明嘅，就一个表面好风光嘅家庭，但实情个阿爸阿妈咧就已经争人哋贵你，咁已经拍到上门噶啦，咁佢哋漏夜走，咁但系个仔咧就系好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嘅，咁而又佢又会唔中意佢阿爸阿妈，咁佢又觉得以为系阿爸阿妈咧想唔要佢，咁啊带佢去第亲戚度住唔要佢，咁所以后屘喺个油站度佢系偷走咗，咁偷走咗之后咧因缘际会咁去揾佢嗰时候又遇翻俾个大耳窿咧，最后阿爸阿妈俾个大耳窿咧炒车炒咗落山，咁就撞唔系炒落个石度撞死咗就妈妈先，咁阿爸见到阿妈都死咗啦，个仔咧又不知所踪，咁万念俱灰嗰下自己自杀，写埋遗书自杀，咁同埋佢系有个心态就系希望咧写个遗书。跳冲埋落去自杀，咁希望就话冲埋落海啦，就希望可以咧俾翻个身份个仔。如果个仔咧流落咗出去就冇事咧，咁就所有人啲大耳窿都会以为个仔死埋，咁条债就唔会要去咩？咁佢都有个叫做牺牲得嚟，最后就希望个仔俾个期望，即系俾条活路个仔，咁而牺牲自己嗰种情愫嘅。咁呢个最后个大仔。个仔一死，大个咗先知，就透过解忧杂货店啦。咁而从而又有个，又开画展啦，到现实嚟计，即系喺呢个时间点，咁啊几感人咯。咁啊亦都做到嗰种，即系解忧杂货店嗰个核心价值出嚟。咁我都觉得 buy。所以整体咧，佢节奏快咗，兼又拍得咧，你问我个道具方面或者个置景咧。佢其實仲好過日本嘅，包括起碼我覺得個信箱日本嗰個流得滯咯，即係純粹得個窿，太簡單啦，得個快掩，跟住跌落去就一個紙皮箱，咁佢又做到係一個吸啦，有個蓋啦，下面係直頭有個木箱，咁又會有啲 CG 效果，由封信嘅 POV。跟住一塞咗落去就會有啲幻彩咁啊，即係等你知道係穿過咗一個時光嘅隧道咁樣。咁即係會有啲咁嘅效果，又會具體化咗嘅。咁而個牛奶箱日本嗰個好流啦，得個木箱咁樣。咁呢度就會直頭成個一個好有歷史滄桑嘅鐵啊，生曬鏽嘅鐵箱就會揭開嘅。咁跟住揭垮咁樣，咁佢個測試亦都合理啲嘅。咁啊變咗即係整體個入邊啲細位咧，我覺得即係做得都細。佢虽然节奏快，但仍然唔系粗糙嘅，细致位、情感位都达标咁呢样嘢，或者好 amazing， 估唔到韩杰系有咁嘅能力拍到呢样嘢啊！咁而咧，最大嘅叫做缺点啦，就系个结局啦。咁其实佢差唔多做到日本，除咗头先嗰对叫做即系嗰个母女嗰度有改之外咧，其余其实套路都一样，都系咁样摆法嘅。咁但系个剪接佢重新 restructure， 几引人入胜咗嘅。OK， 咁而最 amazing 就最后当然佢都知道啊自己误会啦，亦都系头先打劫嗰个就系个孤儿院，亦都就系叫男主角啦，写信交嗰个咩茫茫的小羔羊咁之类啦，咁一样 amazing， 咁然后就话之前又系寄咗封白纸，成龙收到之后又系会答信嘅，咁嗰啲套路都冇变嘅，咁但系咧日本高明在就答信嗰下，其实系趁住咗就系男主角即系暗杀教室个男主角就即系。就醒觉，即系对于佢嘅觉悟，系趁翻店主由过去寄去未来嗰封信入边嘅 VO 啊，你张白纸代表即系你人生就如白纸一张，你点样写咧，点样演咧，都系靠你自己。我知道你而家你虽然冇方向，但系起码有无限嘅可能性。咁类似呢类嘢，咁衬托住佢嘅觉悟，再跑埋去，咁个情感位啊到位好多。咁而呢度咧，只不过系喺入边嗰度留于自己。留於自己去趁住成龍嘅 VO， 咁到佢哋知道原來係自己就係呢個人啦，佢其實冇啊，講佢出咗去日光日白天光啦，個時間嗰度停咗啦，咁出翻去咧，佢又冇講話點樣要跑翻過去認錯啊，亦都冇講，咁總之講佢話大家都覺悟咗個人生，咁而個女仔咧，葉巴又話決定參加個音樂比賽，重拾音樂夢想之類，咁啊對於嗰三個嘅即係嗰個夢想嘅營造啊，嗰三個嘅譬如個決意喺邊啊？嗰、那個改變位其實描寫得冇日本嗰個咁深，呢度就叫做咁樣，最後又好似有啲粗粗收場，同埋我覺得 cut 到急，即係當佢天光叮當咁樣對門開出嚟，咁跟住就好似懶係面向新嘅人生咁就完，咁呢度真係 cut 即係好粗咯、那個結局，咁呢度最後嗰分鐘我啊覺得好失望啦，咁但係成套戲頭嗰八分鐘咧，真心大家可以睇下日本嘅拍法。 系咪绝对呢？因为日本你都知擅长就系即系节奏比较慢，而且个情感位咧，即系你问我，你可以话系细腻嘅，但系有时又系你会比较狗血啲咯。咁同埋日本有个缺点就系有嗰个女鬼角色嘛，即系疑似女鬼啦，即系嗰、那个店长同嗰、那个即系幼儿园个创办人私奔嗰个女仔、那个角色出嚟就叫做店长临死嗰时同佢出嚟有个对话，解开咗个心结咁样，咁。呢、这個版本就冇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冇咗呢個爭議角色。咁其實中國版真係唔差。咁如果香港得上咧，大家真係好值得入去睇嘅。呢樣就係我嘅推介啦，得唔得？好，轉頭翻嚟就係我會數下2017年回顧嘅十大科幻片。轉頭見大家。好，跟住就到呢個回顧返啦，2017年嘅科幻片十大啊，喺回顧之前我都播報啊，其實呢個Sci-Fi全面睇入面都未報過，就係話2017年嘅票房啊，外語片同埋國語片，咁好快地講啊，播報啦，就第十位外語片，第十位首相就係勞根啊，3800多萬啊，咁之後呢就係第九位星球大戰就上映中嘅，截至到呢個10月31號呢其實4100多萬。咁就係星球大戰最後絕地武士，咁亦都反映到呢第七集其實8100萬票房係嗰年嘅票房第三名嘅。咁今次呢因為佢一樣係12月中做嘅啫，咁而今年我估佢最後收到尾呢都應該最盡都過唔到5000萬，咁呢樣明顯第八集就少過第七集嘅。咁跟住第八位就係波士 BB 卡片啦，4100萬，然後就到第七位係正義聯盟啦，4300多萬，第六位狂野時速八啊，4700萬，第五位係神奇旅俠，都係4700萬，多狂野時速八少少。第四位就係壞蛋掌門人三啊，4900多萬。第三位係仲係上映啊，嚴格嚟講5100萬啊，估唔到雷神奇俠三啊，諸神黃昏，亦都係雷神系列最高成績嘅一個。咁不嬲雷神就窄啲嘅票房，咁估唔到咁呢個第三集咧加入咗 Hope 之後咧。打即刻去到5100萬啦。第二位一樣啊，蜘蛛俠啊，就係、是、今6500萬啊，咁就加入咗 Iron Man 之後啊，確實又係即係成功活化。而冠軍咧，眾望所歸，6700萬嘅美女與野獸，呢、這個就一早已經判定咗，照計今年再冇大片可以追得過去啦。咁所以咧，反映出咧，其實個外語片個票房咧。睇得到幾樣嘢嘅，包括啲乜嘢呢，就係、是、第一就係話今年個票房其實萎縮嘅，港產片已經冇乜大片啦，咁想當年就一套嘅航戰二再加美人魚都億幾，咁今年呢最高都係3000多萬，咁外語片一樣即係上年好多套都起碼過8000啊9000萬，咁而今年就即係得套6000多萬嘅美女與野獸，咁已經攞第一啦，咁證明都萎縮喎。第二呢十大入面一樣啊，雖然大家都理解一定娛樂行先啦，咁而入面係有5套超級英雄電影嘅，而入面呢動畫呢係得2套啫，咁呢樣呢個比率上呢以往呢動畫可能有2至3套。嘅動畫喺入面，咁反映到今年嘅動畫其實有好多套咧都係賴嘢，譬如Cars 3啦，或者嗰個 Emoji 大冒險啦，等等，咁跟住仲有扎啱啱聖誕上嘅一扎，即係可能比較以往票房都冇咁高嘅動畫，咩小寶瑪麗啊，無名啊，再撚啊，Thomas 小火車啊咁樣，咁即係你有 IP 呢類，咁其實都叫做站唔穩腳咯。咁呢樣大家留意。咁當然原創動畫仲有一套就即係都相信，如果計到尾咧，佢都入票房十大嘅好大機會，就係、是、呢個 Coco 啊，玩轉極樂園啊。咁但係始終佢12月28號先上，喺呢個榜咧就冇辦法啦，佢一定唔上十大啦，得唔得？咁而十套十大入邊你都見到咧，其實係2套都係系列作品，5套係超級英雄，咁而咧1套係真人版 reboot 就美女與野獸。咁即係換言之咧，入面其實得1套係原創嘅啫，就係波士 BB， 其餘全部唔係續集，就係 IP 改編，即係神奇旅俠咁樣啦 ，IP 改編啦。咁而又一係就係真人版 reboot， 咁即係證明咧，荷里活真係啲戲都係全部不停咁 repart， 重拍又重拍，炒爛花。咁、那個情況就好似今日 Sci-Fi 嘅主題講啦，都係哇電影當電視咁做啊！咁即係將佢鐵索連舟，或者叫做一拍套戲得呢，就將佢強行永續地去個世界觀，永續佢嘅劇情。咁呢樣係咪好嘅取向？係咪唯一賺錢嘅方法呢？大家值得反思嘅，得唔得？咁而十大入面留意啦，亦都係計上年死侍4000多萬之後啦，亦都有套勞根啊。 咁但係死侍嘅三係即係亦都係叫做入到十大外語片票房嘅三級片嚇。咁、啊、當然入面咧留意啦，其實就啊死侍嘅三級都係啲戰戰格格啊、粗口啊，同埋都會有啲啊血腥鏡頭。咁但係就始終都去點到隻字，都係以野笑搞笑為主。咁但係勞根嘅三級就真心三級，即係意思係真係殺戮，小朋友殺大人啦，攞個地人頭啦，周圍碌啦，跟住又會有啲掙扎啊、血腥暴力位。咁但係啊，咁多套即係真心三級嘅拍法，擠咗落去超級英雄又似乎受歡迎咯、啊。咁啊入到第十位呢樣嘢都係值得一提嘅。系啦，好咁啊，大致咁多，咁当然最后弯up翻到嚟啦，即系外语片就十大外语即系票房啊，咁而入边就亦都系你话即系科幻嘅作品咧，咁其实都占咗有劳根啦、星球大战啦，咁如果超级英雄都计咧，就正义联盟啦，咁你狂野时速计唔计咧？佢啲车已经都好超现实噶啦，咁当然你话唔计嘅，咁起码又仲有神奇女侠啦，咁话卡通片《幻影掌门人》其实严格讲都系科幻啦吓，咁啊五啦，雷神啦，蜘蛛侠啦，咁系得咪要？就叫做唔係啦，即係歌舞片咁入面其實有七套科幻片嘅作品嘅，即係叫做宏觀科幻片嘅作品，咁都好啊！即係我覺得呢樣都係叫做一個科幻片嘅好收成嘅一年啊！希望大家都繼續可以係啦，即係喺個創意啊、電影上嘗試多啲科幻元素，亦都係。真真正正寫多啲好嘅作品啦，好冇？好，好咁至於到我數就係我嘅十大外語片排名啊，得唔得？咁當然呢個就係基於我自己個人喜愛中意咁解啫，咁啊，即係唔好介意。咁但係咧，我作為啲 sci-fi 嘅 DJ 啦，咁啊，即係今年我都叫做都鑽研咗自己多咗對科幻片嘅觸覺。同埋嗰個聽得 Tasco 啊、Sunny 啊、芬芬啊、馬仔啊，即係幾位即係好資深主持啊，啊漢永啊、啊等等啊、Michelle 啊咁嗰啲咧，即係專業嘅評論，我都即係覺得哇，開始對科幻片有唔同角度去個平衡嘅，得唔得？咁所以咧，我都揀咗我自己心目中嘅科幻片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冇？好，先嚟第十位咩咧？先嚟。你知我一定 buy 㗎喇，第十位香港大師，咁我會入選為即係十大科幻片推介第一，即係第一套，即係第十位嘅作品啦。咁因為呢入面就係話香港人拍特攝最出名啦，吓梁仲文導演啦，亦都係香港人拍 Cyberpunk 呢個風格嘅嘢，咁好少見，咁亦都拍出嚟個效果有班又話，我都值得支持囉。咁而又另外呢套戲特別就係真係以一個本土特色扭出嚟變咗科幻嘅，即係拍一個未來科幻嘅古惑仔嘅故事，入面亦都係咧真係真心致敬咗阿基拉、烏博克、攻殼機動隊、卑温拿、Matrix、鐵血戰士等等等等，高達仲有啊，咁啊好多嘅叫做經典嘅科幻名作係致敬咗，咁而入面係即係覺得以咁嘅 budget 咧，無論道具、佈景、燈光、美術都做到嗰種咧，即係70-80年代對未來幻想嗰種粗糙質感。夠窩又夠地，風格好獨特嘅，咁我覺得咧，即係確實好 hit 中咗我哋呢啲叫特攝迷啦，或者叫科幻迷，係好有嗰種感覺出咗嚟咯。咁啊，估唔到即係雖然係好短嘅一套短片，亦都預咗喺網上面播啫，但都奇蹟地可以喺上戲院度上啊，咁啊出嚟喺可以喺大人幕睇到一套咁有熱誠，或者叫做出嚟個效果咁正嘅Cyberpunk風格嘅作品，尤其是係本土製作，咁我覺得好 amazing， 咁值得咧入到。去我哋嘅第十位嘅，同埋佢咧对于港产片都有个历史嘅意义嘅。呢套戏咧证明咗系 100% 国内投资，但系你揾到好老板咧，其实可以出翻 100% 香港味道，而冇受到吓、国内嘅市场干预或者叫做国内老板嘅影响嘅。咁呢个都可以话系我哋嘅合拍片嘅其中一个，即系冇合拍啦，佢系全国内资金就系揾咗香港班底，咁但系喺香港拍嘅，咁样嘅模式都系一个叫香港电影嘅活路咯，吓咁呢个值得讲下啦。好，第九位之外，劳根啊，咁啊，当然头先我讲过啦，即系劳根好睇在嘅地方就系嗰种拍到超级英雄少有嘅英雄的结局。 吓，咁佢就嗰种叫做咩啊？疑似嘅一个叫英雄，叫做末代英雄咯。咁啊，又走到呢个叫做以往就你要拍好多都系拍前传啊，拍外传啊，拍平行世界，拍 reboot 啊，咁都要拍一个叫老年后传嘅故事。咁而入边个世界又讲佢，哇，原来系 Professor X 就变咗要人照顾。咁啊，阿狼人同 Professor X 又建立咗嗰种疑似父子嘅感情。吓咁啊 ，Professor 仲会傻嘅，话讲佢冇差别杀人咁样，哇咁几幕做得好正，亦都有嗰种父子情嘅建立。跟住嗰边相咧扣住就 X 23嘅出场啦，就又系同佢有个疑似父女情嘅塑造，就因为佢用嗰啲细胞，亦都系一个小女女嘅狼人角色。咁呢个咁样嘅一个父子情，就 cross 呢个父女情。搭落真係幾有味道，係做到呢以往即係啲腦殘嘅超英雄電影冇嘅嗰種感覺。咁呢樣嘢我覺得真係耳目一新。咁加上呢拍出嚟，嘩，個 S23 嗰個女真係好戲啦，加上都幾靚啦，好標誌，仲要打嗰陣時個樣好兇狠，咁打得兇狠，咁加上又整體就即係嗰種滄桑味啊，男人浪漫嗰種感覺又做到，咁我打嗰陣時啊，哇，又爆一爪又爆頭，一手斷腳，叫血腥暴力咧，睇到過癮嘅，咁啊仲要係冇刪剪，仍然三級原即係原汁原味上畫，呢樣讚下香港發行啦嘅堅持，咁我覺得真係摸定，咁 so far 即係呢個即係一個咁成功嘅角色狼人，佢一生都系以呢个为人而活啦，身为实验品死，即系生活为杀人武器，到到死嗰下，竟然就最后都可以俾翻个名佢，叫做劳根。咁我觉得呢个咧，就即系同呢个十字架摆咗喺嗰个变 X 字，即系个墓地一样，都系有个神来之笔，亦都系刻画到呢个角色咧最精彩嘅落幕嘅。咁我真系好拜啦，咁所以摆去做第九位嘅。好似第八位咧，我会揀呢套，大家可能忽略咗《银魂》啊。咁啊，亦都系叫做十大入边嘅一套。我觉得叫啊，挤翻套搞笑落去啦。咁啊，即系你话《银魂》，当然佢啊，即系都系叫做玩好多，佢都唔止玩80年代。80-90年代应该话玩好多动漫嘅同类型作品，日本啊，咁而即係将入面嘅嘢喺度叫做恶搞啦，恶搞好多其他动漫画作品嘅元素，咁而入面佢个表象又唔科幻嘅，但係佢入面个表即係个设定系囉，即係一个江户又话有天人啊嚟到，咁而最后又有把刀，咁嗰把刀啊又话要同人融合阿基拉咁样嘅，咁类似咁样，咁都系啲打到上个飞船啊，又会上到个飞船度打咁样，咁即係个设定系都严格咁多科幻片，咁但事实又系确实系又系叫做以漫画改编真人电影嚟嘅《银魂》，都算今年最佳啦，保留到角色个精神，个精髓啊，亦都系咧有适当嘅改动啦，适当嘅缩减，适当拿捏入边嘅精华出嚟，咁而入边亦都有适当嘅选角啦，吓，即系揾阿雷鹏三世做银翅，我觉得又真系几过瘾嘅，吓，咁啊，事实系赏心悦目啦，套戏又好笑，亦都紧张唔满咯，呢套我纳入去第八位嘅，知唔知？好，第七位嘅就系头先我讲嘅解忧杂货店啊，咁啊唔再详细讲啦，头先解释过，咁总之佢就叫做玩 time 入边，今年我觉得摆佢最高，系玩时间嚟嘅，得唔得？啊，咁而且亦都做到佢唔止话叫做超越时空嘅，过去收到未来嘅信，未来又收到过去嘅信，咁而透过一个咁样嘅互动嘅过程，就解决到好多人生嘅烦恼事，亦都系解决到好多，改变咗好多身边人嘅人生，咁以咁样嘅放味去扭一个故事，估唔到咧一个题材两套戏啊，中国版、日本版同样精彩，咁大家值得留意去睇啦。好，第六位我会摆系边套呢，就系悲温拿，即系银翼杀手2049啊，咁我哋又鍾意唔认同悲温拿个名啊，咁所以呢我哋会摆叫返做2049啊，或者悲温拿2049。咁当然呢正啊正在呢套就大师啦，亦都叫做经典重续啦 ,reboot 啦。咁但问题呢就估唔到就一 boot 呢就搵返一个即系叫做原本是移形导演拍啦，咁但就后尾就推咗啦，咁啊转角转咗咩呢，转咗去呢位导演拍，估唔到啊拍到嗰种味道。 即係佢都仍然堅持翻，就係好似阿 Wifu 嗰個導演就即係佢啊，佢就會拍一種叫科幻文藝嘅角度嘅。啊，估佢唔到個科幻文藝啊，真係幾搞鬼喎！亦都係咧做到嗰種即係細膩啦，或者對白嗰種叫情緒嘅嗰種淡啊，即係嗰種慢慢細水長流嘅感覺。咁而佢又捉到嗰種真係喺《Bill Nye》入邊想當年二型導演嗰種即係對。即係未來世界嗰種好凄美啊，好蒼好荒漠，好荒涼啊，凄美啊，跟住反烏托邦嗰種精神啊，即係嗰種對於未來憧憬嘅無力感咧，佢呈現到出嚟。啊，估唔到啊，即係由舊姜拍翻一套咁慢嘅作品，咁而普遍你問我，坊間好多人都話可能會話好悶喎套戲咁樣，咁但係事實嗱，你問我啊，你話係好精彩又係咪？定唔係？亦都好多鏡頭，玩咗啲長鏡頭啊，好慢，個剪接又好慢，咁事實係，咁但你話係咪冇意思咧？又唔係，其實佢營造緊個氣氛，我覺得就叫做即係睇你中唔中意一類咯，即係科幻文藝嘅作品呢套咧，真係極致啊，得唔得？咁而入邊亦都叫做經典係重續啦，佢又唔係叫 reboot 啦，講翻之後嘅事啦嚇，三十年嘅事。即系当然有美足不足嘅，我觉得咧喺入边嘅科幻构想，事隔个故事发生时间30年，就照计冇理由啲科技冇乜好似同上集比差唔多。咁当然导演系坚持翻用翻啲好窝嘅手法去表达未来世界，好多都系靠砌景，少用绿幕技术啊，少用 common key， 咁啊又多啲用个镜头语言啊、摆位啊，拍出嗰种即系好风格冷峻。意境好凄美嘅故事手法，呢样我觉得个导演功架喺度嘅，咁系唯独佢个设定，我觉得系有少少即系个科技水平冇跟随呢三十年提升，我觉得就有少少啊争啲。咁二来咧，亦都系上集会我谂过对个社会批判性会大啲，今集咧我觉得流于系一个即系好似变咗一个揾女嘅揾救世主。確立究竟邊個救世主嘅過程，咁最後原來係個老豆揾個女嘅，咁變咗又一個好似冇咗得個結果，得個過程啊，冇咗個結果，亦都唔覺個劇情對於喺個悲溫拿入面有個好大嘅隱身延續，我覺得係空洞咗，同埋就係本質冇咁緊張嘅，咁變咗又即係確實又跌咗一啲鍋，咁我覺得都有瑕疵，咁瑕疵嚟始終都係經典啦，咁亦都係入面亦都係有叫做帶出咗好多即係叫嗰陣時計叫 AI 啦，或者叫仿生人啦，我唔中意做叫人造人。因为人造人个有个意思系模仿一个真人，但佢其实唔系嘛，佢由即系成个系由科技系统唔喺个母体妈咪嗰度出世嘅人就咁诞生嘅，咁我哋叫仿生人咯，得唔得？咁啊，确实带出咗好多科幻嘅构想层面嘅嘢嘅。咁啊，今套少少社会议题就我觉得有啲串第三世界嗰啲童工问题咯。咁啊，呢样就叫都仲有少少嘅社會批判性嘅，咁但係個故仔我覺得就流流地啦。不過值得睇咧，入邊就女主角啦，好索啦。咁兼咧有一場就話叫做史上科幻界啊，史上第一次三 P 啊，同埋仲係真人同仿生人同埋電子人，即係一個立體嘅電子形象混 P 嘅經典。咁我覺得真係一定入100經典藏戲之一啦，得唔得嚇？至於個女主角邊個咧，就係、是、之前拍過《夜半女敲門》啊，色有奇諾利維斯個，亦都係即係。啱啱非常速度嗰一位嘅，得唔得？好咁啊，即系事实喺呢套又确实系，即系夏利逊福最后有出场啦，都系一个充满尊敬、致敬原作，亦都叫成功承接翻佢原作味道嘅续作电影啊。只系个剧情啊，即系空泛咗少少，空洞咗少少，咁但都值得大家入去睇嘅。好，至于第五位我俾边个咧，我就中意 Star， 得唔得？咁点解？因为真系我觉得系兼具娱乐性啦，亦都系有嗰个叫破旧立新嘅感觉，咁我觉得几成功吓、啊。即系坊间我都明嘅，有啲 hardcore fans 又话：，哇，你咁样改咗个即系 Jada 个系统，咁又点？咁即系唔啱咁样，咁等等啊，或者接受唔到啊，女权至上啊，当道啊，又或者入面啊喺度吹毛求疵讲话入面有啲唔合理嘅地方等等，咁我觉得都几鬼多。咁因为咧，其实 Star Wars 从头到尾都未合理过，我觉得佢唔系属于一啲即系好似《Bay One》嗱嗰啲硬科幻嘅嘢嘛，佢系一啲即系讲个意境一个大构思嘅电影。 即係一個純粹 sell 個構想，同埋似係啊借呢個 Skywalker 講下啲恩怨情仇啊、傳承嘅關係啊、人個陰暗面啊、何為對、何為錯啊，即係會係似一啲咁樣嘅比較叫炒雜感式嘅熱鬧嘅科幻片。咁我從來覺得《星球大戰》都係咁嘅啫，啊！大家唔好諗到佢真係咁高，始終《星球大戰》都係最早出現嘅腦殘娛樂片，我啊覺得嚇，咁啊你話風格上今集其實就即係聰明嘅，節奏快咗，亦都係叫做有變，亦都有有即係譬如我呢啲咁嘅老鬼，我會見到你啊公主會醒咗個原力，咁啊跟住一 loop 出翻嚟，哇最後嗰場扭橋正啊，即係元神出竅劍23啊，咁啊即係總之等等我都取悦到我哋呢班叫做啊真係嗰個年代七十後或者八十後年代嘅人，咁亦都入邊就。包罗万有，样样都有，咁我觉得就不失为一个好嘅科幻呢套，我定义为娱乐作品，好嘛？好，至于仲有套娱乐作品好过佢，我会拣呢、這个第四位，我反而会拣《人造天劫》啊，得唔得？咁啊，确实叫做我希望十大科幻片都有啲叫原创作品，呢套《人造天劫》啊，真系原创作品啦。吓，始终就系由翻即系真系一个唔系话拍改编小说啊，改编 I P 啊，改编漫画，而系真真正正自己度嘅古仔，咁啊几过瘾嘅，因为咧带出咗呢一个叫天气兵器呢、这个概念吓，咁啊你话啊呼风唤雷啊超能力啊炒到地震嗰啲大把人有，咁但系你话做到一个真系武器咁嘅状态，可以控制天气，哇，譬如嗰边龙卷风一炸导弹抌落去就。打散咗，嗰边落雨一炸弹打落去啲云层又雨云就冇咗，咁呢啲其实呢个构想我觉得几过瘾，亦都系食翻而家叫全球天气恶化，咁大家都想话点样可以好似整个荷兰仔可以救到地球啊嘛，咁食到有少少我哋嘅共同话题嘅，亦都带出咗啲即系环保啊保育嘅议题咯，咁但系当然咧呢啲都系讲过就算啦，最主要都系咧两兄弟嘅主线就讲佢点样又话哇同嗰个大阿矛啊喺个气象线嗰度俾人哋 crack 咗个黑客，后屘上到佢系大战咁样，咁整体套路有两兄弟条线落去啊几实。咁我覺得幾好，咁加上就好多娛樂性啦，亦都好多特技睇啊，點樣哇一剎啊冰封啊海嘯啊，哇嘅飛機雪凍都跌落嚟啊，跟住嗰邊又會哇，亦都有拍我哋旺角嘅金魚街啊，嚇、啊、又話氣管氣爆，實情就哇揸車就啊又有冧樓，又會揸到去個條橋度，跟住一個歪索一路爆個地下嗰、那個氣喉管，咁啊成條旺角街散曬，咁呢啲又係過癮咯。咁啊，最尾睇娛樂、睇大場面、睇特技呢套冇得輸嘅，加上大佬同個細佬之間個矛盾。但就冰释前面就再各自，因为阿爸爸冇带佢去钓鱼，拿呢个嚟做密码，话俾细路听，原来可以好大镬。最后扭翻就以为总统系奸嘅，最后总统个参谋先奸。咁呢啲都系即系娱乐性丰富，叫有少少峰回路转咯。咁啊兄弟情又写画得几好，咁我觉得娱乐片嚟计咧，算都真系都几好，几成功嘅作品啦，得唔得？好，至于第三位咩嚟咧？当然我俾翻套科幻神作啊，《攻壳机动队》啊，得唔得？咁啊呢套咧。正啊正在就真系，我觉得就有啲人又话咩还原唔到，有啲人话未还原，有啲人又话始终动画好啲咁样，咁但系留意啊，即系始终咧《攻壳机动队》，如果你纯计个 brand 咧，咁其实都系有漫画、动画，咁动画都有分压井手版，同埋呢个叫做另外就电视版啦吓，咁啊即系其实由头到尾咧，《攻壳机动队》呢个 brand 都因为都差唔多我咁卅年啦，咁其实一直都变紧嘅，咁你不能够又话喂，终于究竟你哋系终于压正手版咧，定终于喺乜鬼神山健治版本，咁你都自己你要你都未必搞清咯，可能有啲人，咁所以你又唔好一足高。就話人哋喂唔中意原著啊，或者唔咩咁樣，咁人哋其實由頭到尾呢個品牌都係變緊嘅，都冇話咩叫原著。咁我覺得你應該係最中意原著，應該即最中意翻侍郎正宗嘅漫畫嚇。咁、啊、但係漫畫咧入邊其實輕鬆啲，亦都冇咁多社會議題喺入邊嘅。咁所以你冇得講嘅嚇，又冇咁得嘅得唔得？咁呢只得嘅拍法其實就師承翻就係阿井手個圖嚇。咁、啊、我覺得佢係似係。保留到阿井守嘅味道，亦都保留到神山健治嗰种即系社会嘅批判性，亦都有侍郎正宗本身嗰个科幻构想嘅设定啊等等。咁我觉得佢都算叫做将三个集数 即係叫做混合咁樣叫 fusion 得炒得幾靚嘅科幻 reboot 作品㗎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唉，你好難講啊，即係又唔好話咁樣，又話要借保留到原作背景、電影版嘅風格同埋電視版嘅情節啊，得唔得？咁而又係咧適當改動啦，大膽將呢個叫做快女斯同埋九世英雄嘅角色合併埋一個，咁又亦都係咧大膽交代咗就即係草剃數字嘅身世嚇，咁、啊、類似咁所以變咗就叫做都夠膽有啲前瞻性嘅做法，我覺得感覺真係有啲似雞尾酒拍法嚇、啊，將幾樣嘢採埋一齊，咁我覺得又不失為係一定差咯，個又唔如坊間講到咁差，咁我覺得佢都算平衡到特技同埋畫面嘅風格，亦都平衡到劇情同埋娛樂之間嘅，咁咧總之就穩穩陣陣，態度恭敬咁樣去尊重翻前作，咁就冇加任何自己嘢，亦都唔妄想自作聰明或者搞到龍巧反轉啊，加啲嘢啊，擴大某啲角色啊，咁我覺得都照做得幾好平衡。咁我呢樣嘢啊，即係特別渣。咁而至於功課嘅世界觀啊，不嬲都係咁啦嚇，即係大家睇嗰套戲都感受到。咁亦都入面有哇，差唔多外景嘅八成都係香港拍啦，呢樣都俾翻個 honor 佢啦。咁所以都入選我嘅票房嘅嚇、啊、第三位啊，功課咁多。至於第二位咩咧？第二位唔係好真心科幻。曬實情，我覺得都幾科幻，因為佢講到深層潛意識啊，亦都係會有講到咩催眠啊，咁啊跟住就大家集體被催眠啊咁之類咁樣嘅套路，而又有個意識入咗入去人哋個身體，即係抽離咗，開咗個腦咁樣，咁已經掂到一啲咁樣嘅手術嗰啲嘢，咁其實就真係好科幻啦。咁我會揀呢套就係叫做Get Out 啊 ，Get Out 應該譯做咩咧？應該係啊，訪客啊。咁啊呢套都話被譽為係即係個叫做今年扭橋啊，扭橋戲啊。我擺第二位啊，得唔得嚇？扭橋戲。咁至於第一位係咩呢？第一位扭橋戲，我啊會擺目擊者第三。扭橋係扭橋三寶，我第一位係擺呢個完美方程啊，係啊，打電話一餐飯七 pair 情侶嗰、那個嚇，方向我擺第二，得唔得？咁啊，大家睇下啦，即係有 cheese 橋啦，亦都係有拍到嗰種驚慄感啦。咁亦都係你問我就開頭個套路。借啲大陰謀，咁又襯托到，咁啊到之後揭盅啦，咁啊跟住就都係啲照隻抽隻嘅啫，咁但係佢又拍到嗰、那個即係扭橋差佬嚟，咁究竟點咧咁樣，咁、那、嗰個人又會唔會扮嘢咧？咁即係我覺得幾過癮，咁亦都覺得做得幾好啊，咁總之即係好值得大家去睇落去嘅嚇。咁啊即係中意睇呢啲扭橋啊劇情片嘅人就可以望一望啦，得唔得？好，咁而另外呢仲有最后冠军作品啊，就係、是、我要揀嘅科幻文艺片。我觉得佢其实同一个导演啊碑文啊2049系都有啲瑕疵。我反而会揀去呢套天十二降喺年头做㗎啦。咁好多人都话係科幻文艺片好闷啊。咁但係实情我觉得佢入面个圆形时间个构想吓。咁、啊、已经去到呢即係有唔同嘅即係个科幻个设定其实几新。咁亦都系呢入面亦都有一个就系带出咗就话哇外星嘅物种。嚟到地球其實都冇話一定係要侵略嚟嘅，咁佢哋嚟到就可能會唔會其實係咩咧？佢既然嚟得，佢個智慧科技嘅高過你，會唔會其實一個啟蒙呢？咁而呢度就會講佢話其實未來，因為咧未來呢個星球就係要乜乜乜乜，佢係要等啊咁樣類似咁樣，咁啊所以就應該要點啊咁樣。咁我覺得又幾棍咯，即係變咗打破咗係可以叫做勸導，即係以我先人其實勸導緊地球人。即係唔同國家，應該跨國家、跨種族，就應該要人類大同，需要團結嘅，打破呢個種族同埋演語嘅隔膜啊！咁呢樣我覺得喺科幻片嚟嘅幾新咯。咁入邊亦都係做到咧，就話做咗叫多向性時間概念，同埋叫做語文系統改變思考模式嘅一套理論嚇。咁亦都係甚至乎咧，就叫做將未發生嘅嘢嚇得唔得？即係未來嘅果啊！ 做到而家今日拯救地球嘅因啊，咁啊直头打破咗呢个因果直线时间嘅理论，先因而后果呢个理论，甚至乎有呢个看破因果嘅至高境界。咁啊，其实拍出嚟嘅嘢其实好热，好值得大家深思，亦都系咧入边写嗰个科学家写人嘅情感。就寫入面嘅情多過去表達件事，咁亦都係可以叫科幻文藝片嘅特性。咁我自己幾 buy， 亦都係幾 buy 佢個構想。咁啊，唔知你哋點睇啦？但係希望都係大家會鍾意呢套作品啦。雖然又可以話個節奏慢啲、悶啲，咁但係最後都有啲 cheese 橋嘅。咁啊，亦都係叫做呢2017年十套入面嚟講最正宗科幻嘅作品就係呢套。天煞二降啊 ，One Level 啊，得唔得？好咁啊，当然好快地数完啦。咁啊，2017年都算叫科幻片嘅收成一年啦。头先讲过，都有成入边十大票房边有七套都系属于叫做广义嚟计科幻片。咁我哋亦都系叫推广叫科奇幻推想嘅呢个文化呢、這个 category 嘅。咁我哋将即系科幻啊、魔幻啊、奇幻啊呢啲都挤埋落嚟。咁啊，但系当然咧，唔系话就咁得个名，得个套路。希望大家都理解，科幻片系有科幻片嘅世界观。记住，大家要设定世界观，设计得客观仔细，咁就 very good 啦。亦都希望科幻片可以越嚟越多影迷会中意啊！